府丹佛市中心向多人开枪，两名女子被杀，一名男子受伤。他之后乘车逃走，在丹佛东部一个社区枪杀一名男子，又在丹佛西部一个社区开枪，无人被击中。枪手其后乘车逃往邻近的莱克伍德市，在一间商店和一间酒店开枪，导致一死一伤，最终在与警方交火时被击毙，过程之中亦都有一名警员受伤。有事发时正在莱克伍德市的店铺购物的顾客说，起初听到七至八响枪声，其后再传出五响枪声。他和其他顾客被商店员工带到密室暂避，直至被通知危机解除。当局未有公开疑犯身份，只是说仍然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冬季季候风稍为缓和，本港下午气温普遍较昨日高三至六度。预测本港早晚多云有和齐清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随即夜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0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99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7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0.4跌9.8，美团223.4跌2.6，阿里巴巴113.5升5毫。盈富基金23.42升4仙，吉利汽车21.1跌8.5，京东集团260.8跌4毫，信宇光学科技243.2跌9.4，快手72.5跌3.05，建设银行5.4升4仙，开拓药业13.4跌3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481，瑞士法郎8.504，澳元5.646，加元6.095，新西兰元5.31，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6.7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9点，升392点。港金报16,8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9美元，卖出1,8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东九龙走廊同埋七咸道北啦。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嘅临时工程完成咗噶啦。咁但系现时咧，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咁所以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嘅车龙咧，都系未消散得晒咁，龙尾咧就排到去卫理道。重复一次啦，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卫理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都开始多车啦，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北假山花园有水管急收，龙平道同凤平里交界啦，部分行车线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格恩平去屯门，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去迪士尼。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2，依照法例规定嘅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收动音乐啊！ 嗱，嚟啦嚟啦，好冻啊！ 哇，好啊，咁啊，今日好啊， 呢啲咧开头咧，好明显咧系完全咧个人都未系好清醒咁样。 唔系你个人冻就会咁噶啦， 同埋即系讲真，去到年尾个状态就会咁，同埋咧即系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因为咪年假嘅，虽然做电台冇所谓年假呢样嘢啦，咁但系咧。前前后后又放下圣诞假，嚟紧又准备新年咧，个人都系提唔起劲嘅。 所以今日就算啲人翻翻工都好啦，都其实都系唔系嗰个 mood 啦。 嗱咁啊，喺呢个 weekend 咧都未讲，就其实我咧就一次过趁有呢个时间放假嘅时候咧，就补完要一啲一路好耐时间都未去睇嘅电影。咁啊，终于咧， 喂，咁唔系剧透啊，讲你睇咩戏啫？ 喂。我咁大声话俾人听，我咁迟先睇啦，好欧噶。 紧要啦，我都系上个礼拜先睇啫嘛。 系啊，因为其实 keep 住都系好难啊，要早几日买飞先买到咁样。咁然后终于喺呢个 weekend 同啲朋友一齐去睇咗啦。咁我唔去剧透，亦都唔去做任何评论。反而我想讲嘅一样嘢系咧，喺出咗呢个电影院睇完之后，大家个心情都好兴奋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同啲朋友。傾一個問題啦，就係到底喺電影院入面應唔應該歡呼？嗱，呢條題我覺得係足夠開一個辯論嘅，係開一節辯論，我覺得係可以拗到好誇張都得嘅。因為咧，事關我嗰日睇講一講我睇戲嘅狀況 係 點先。 好我簡單一句啫，就係我覺得歡呼係可以嘅。好啦，我表達咗立場先。 好，你表達 OK。咁我首先咧講一講我嗰日嗰個狀況到底係點咧，就係因為其實當日我哋喺嗰個院咧比較細啲嘅院嚟，買唔到大院嘅飛，咁我哋幾個一齊喺個細院度睇啦。咁然後咧嗰個親密嘅程度咧，係你會聽到隔離幾個位嘅人可能攞手袋啊、抄嘢啊都聽到啦，跟住後邊吱吱浸你又會聽到啦咁樣。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套電影都會有一啲嘅驚喜位啦，有一如以往大家都會有一啲驚喜咁樣。去到嗰啲驚喜位嘅時候咧。 咁就會出現兩派嘅反應嘅，有啲嘅觀眾可能佢哋唔係好熟悉個系列，佢可能真係陪人嚟睇嘅啫，咁佢哋會好冷靜咁樣坐喺度，咁冇乜反應。咁例如我同我朋友嗰啲 fans 咧就會歡呼，就會哇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哇完之后咧， 你几大声啊？你去到 都真系出尽力嗌噶，好似睇演唱会咁啊！哇咁样咯，咁、跟住然后嗌完之后就知道尴尬啦，因为隔篱有啲人系唔出声嘅咁样。咁然后睇完戏之后咧，我就出去问啲朋友啊，其实我哋头先咁样嗌系咪呢啲尴尬啊？咁样，咁然后我话，但系其实又好好气氛、哦，即系你去到嗰啲位咧，即系如果大家喺个院入边，大家都追住呢个系列好耐啦，有啲位真系应该值得嗌，值得拍手掌嘅、哦，即系我觉得从。工作人员的角度看啊，都是对出于对这套戏的幕后全体的一些尊重啊，是不是？但是呢又我的朋友就说但是你这样想、虽然刚才真的喊得很开心，但我想一想其实真的骚扰到其他人。他说我刚才呢后面呢那两个呢不识的不熟套戏的，是这样问问题，是这样字字就，我觉得很烦啊。我都怕呢其实我自己这样欢呼呢会不会都吵到其他人呢，那我都后悔我刚才喊得这么开心的嘛。那然后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呢我们都拗了很久是没有结论的。那但是同时间我发现原来网上最近大家都是在拗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应不应该欢呼。嗱，你我讲咗个情况啦，你头先首先讲咗你嘅论点就系你讲咗你嘅立场就系你觉得应该系欢呼，不如系讲一讲你嘅论点先啦，呢位同学。 好好嘅，多谢多谢支持人。首先咧，嗱玩呢啲嘢咧就要有定义啦，definition 啦，欢呼啦， 系 欢呼有好多种嘅。喺我嘅角度，如果你去到头先嗰种黐咗线嘅。咁呢一种嘅欢呼咧，喺我嘅定义里边，佢都系欢呼嘅一种啦。呢一种嘅欢呼咧，我系唔 OK 嘅。 哦 ，OK。 但系边一种欢呼 OK 咧？呼呼，即系你一下，点解我觉得呢一种又得咧？ 系， 其实佢就系同笑一样，系一种情感嘅表达。 OK， 你睇笑片，你笑你唔会觉得骚扰咗人噶嘛？咁只不过系有几多人同你升咗， 系 觉得好笑，然后会有一个声音上面嘅表达啫。 系， 我觉得嗰个欢呼，因为佢有嘢 surprise 到，之后你会有一个咁嘅反应。 系， 即系如果你睇恐怖片，佢突然间弹出嚟，叫你哇！即系呢一种又系一种 好自然嘅反应， 而佢好短促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前提欢呼是可以的。咁只不过我接受不到那个不 OK 的是那个声量上面同埋那个持续度啦。因为返返你那个 point， 你个朋友话后面啲人讨论啦。佢声浪可能冇呢一个欢呼咁大。咁但係佢持续率好高嘛。 而 佢我觉得佢唔系一种因为套戏嘅一个劇情啦、而你一个好直接嘅本能反应。系啦，咁 所以佢系冇需要嘅， 系佢持续啲问问题嘛， 系啊， 咁呢个你冇做咗功课或者你冇准备到，同埋你忍唔住啫， 系， 而嗰样嘢持续地发生就会影响到啦嘛， 嗯， 系啦，但系你嗰一下嘅正常 一个情感上嘅表达 系啦，我觉得系会有嘅， 因为咧其实咧睇我通常睇戏咧我都系保持乖乖仔嘅形象，都系好少会嘈乱巴闭嘅，但系通常睇呢个系列嘅电影咧我都会忍唔住，因为我知道好多时候咧睇在场嘅朋友咧都系一啲 fans 级嘅。嘅一啲觀眾啦，即大家應該都會有同一個共鳴，喺一啲同一個位，大家都會識得嗌，咁我就會不自然咁樣嗌出嚟。我覺得總之有第一個人嗌咧，其他人就會一齊嗌，而嗌出嚟嗰下好爽，因為咧有時你見到上網外國嗰啲首映咧，啲 fans 都係咁樣嘅，都會直頭有啲好誇張地放煙花咁滯嘅。咁我覺得哇，其實呢一種都係一種好好嘅體驗嚟喎，因為大家都可以好。開心好一齊去迎接嗰個結局啊，或者好驚喜嘅彩蛋啊咁樣，我覺得呢個體驗幾好嘅。 因為我睇嘅嗰一場咧，現場都有啲人聲音上嘅反應，即係佢唔係去到你嗰隻歡呼啊，但係去到某一啲位咧，佢啊， 即係佢驚訝到會發出咗一個聲音。 係係係。 咁而我覺得係 OK 嘅。 OK。 至少咪佢一下啦，短促啦。 所以嚇。 而你都知道嗰一個嘅場口，佢一定係有一啲驚喜，或者佢係要 wow 到你。 佢就係鋪排俾你去咁樣嘅反應啊嘛。 係啦，即係如果嗰、那個製作團隊啦，或者你變成一個可能演出一個表演者，其實佢如果設計一樣咁嘅嘢嘅時候，佢喺現場見到有一啲人有啲咁樣驚訝嘅反應， 嗯， 其實可能其實對於佢嚟講就係一個好直接嘅 feedback 咯，即係你全部人好寧靜咁樣樣。嘅話咧， 係 咁佢啊，究竟中唔中咧咁？咁但係因為你每個人表達情況唔一樣， 係 係啦，咁所以嗰個程度你就要控制咯，即係你唔好持續地同埋唔好過分嘈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同笑即係一樣咯。因為如果去翻我嘅狀況，我同朋友睇，我都係嗰啲比較冷靜嗰啲人嚟嘅。 即係就算你個內心好激動，你都會保持冷靜。 我會攣住對方咯， 啊， 係啦，或者會有好大聲， 哇咁樣嗰啲啊， 係啦，坐隔離嘅人會聽到咯，即係會聽到 過多幾個位 聽 唔到， 即係會覺得， 哇，明解， 即係嗰種啦，即係你。正常你 emotion 是会有被 trigger 到的睇戏都正常有啲位。 我想这个即是跟我们即是由细到大在香港睇戏都有一些礼仪片段教我们、即是不要喧哗、这个是很有关系的。那我想也都很讲真的有几多套戏真的会有即是横跨了十几年令到你会有那下哇这样谷了很久的能量一下释放出来啊这样。所以变相、大家习惯了这个戏院的礼仪都是、不应该个劝话，咁但系去到今次呢啲状况嘅时候咧，我发现有一个建议，大家系几好嘅，就系、是、一啲好 fans 级嘅人咧，去建议就系话，其实咧以后咧呢啲戏咧应该分两种场次，一种咧好似你搭地铁咁啊，有静音车厢，同唔静音车厢咁样，即系应该有静音嘅场次同唔静音嘅场次，静音嘅场次咧就俾大家安安静静咁样睇，感受嗰个戏。的氛围，咁而唔正音嘅场次就系俾啲 fans 入场咧，就系为咗去开心啦，一齐嗌啦，一齐去好似迎接紧呢一个嘅快乐咁样。 但你有唔正音嘅场次，啲人就真系唔系净系欢呼噶咯，你又谂下。 唔正音嘅场次就唔系咁啊，系嘅，即系 你就会有 可能食嘢啊、剩啊嗰啲嘈嘅声。 咁样咧，你其实好难。好難集中㗎喎，又真係，因為呢一個情況就好似喺屋企開套戲睇咧。我成日喺屋企，如果同你開 party 或者有人嚟喺屋企開套戲睇，其實嗰套戲永遠冇辦法好專心睇到。 哦，係啊，我同意啊，非常同意。 你只能夠一定係揀啲炮谷電影，因為嗰啲冇乜所謂，冇乜影響。 係啊，即係你 miss 咗五分鐘都唔太大影響，你都會跟得上嗰啲啦。 睇啲好我睇啲好深入、好慢嘅話咧，你一班人喺度一個行開行埋攞啲薯片啊，嗰、那個又去廁所啊，呢、這個又覆 message 啊，又呢個又自陣傾偈，你根本集中唔到，因為你人好多嘛。 係係。 咁所以套翻落去戲院都係，如果你係一個可以發出聲音嘅一間戲院啦、做嗰個場次嘅話，好容易出現呢個情況噶。 所以咧，你講呢樣嘢講得好好，所以我都好唔中意喺屋企睇電影嘅。其實，因為永遠咧都冇辦法專心好好地睇完一套電影。我通常咧喺屋企，如果有朋友嚟啦，咁大家話、不如開套戲睇下啦咁樣。睇完之後，永遠都係會問：喂，其實頭先睇咗啲乜嘢啊？ 係啊，你冇辦法，你一定係開啲比較即嗰啲 饼饭啊， 系啊，传说马嗰啲咧， 嗰啲咯， 嗰啲你甩剧情冇乜所谓啊，或者你睇过啊，嗰啲就得咯。因为喺屋企我睇嘅话，我通常如果我要睇套未睇过嘅戏，新戏啦，我自己病埋睇，一系就戴 headphone， 一系夜晚晚个个瞓晒觉咧，就用喺房睇。因为你如果你喺厅睇，你有其他人，就算佢唔睇都好，咁佢一定唔会理你啦。咁佢自己做自己嘢又烦啦。跟住你太早睇，一間出去又阿媽嚟，做緊咩啊？飲飲湯啊？仔啊，醒緊咩啊？ 就會好猛啦， 係啦， 在家睇戲的禮儀啊，呢個係。 所以其實喺屋企睇呢啲咧，都有佢相對嘅禮儀。 係係係， 呢個亦都係親身感受。啱啱個 weekend 又係啦，喺屋企睇一個選秀比賽， 係啦，總決賽， 總決賽啦 ，OK， 聖誕嗰日睇啦咁。咁本身有個 friend 上嚟，咁大家兩個人，大家要追開少少過程，咁跟住。两个人睇食住饭咁好正常，咁大家会 comment 下嗰啲，咁呢一种系就系嗰种非静音嘅场次可能可以嘅、大家可以讨论到而家发生咩事，咁因为你一个比赛就有嗰个讨论位多啲，我觉得即系佢一个人表演完，咁你咪会讲咯，或者佢呢 part 咁你咪讲少少咯，咁因为大家进度差唔多咧，我觉得还好嘅，因为互相都会有 comment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覺得睇呢啲比賽其實好啱揾一啲大家個品味差唔多嘅人一齊睇咧，其實係幾有趣，因為你可以平頭品足， 同埋 睇呢啲最緊要平頭品足咯。 係即係我嗰日都係我同啲朋友一齊食打住邊爐咁樣睇咧，都係話哇佢套衫咩事啊？哎呢、這個 OK rap 得幾好，哇個導演做咩又 cut shot？ 喂個大頭啊影好啲啦咁樣，我哋都係會有咁樣嘅討論，但係 即 係有趣嘅。 個 production 上面啊，又會睇啲表演者嘅個演出啊咁啦。咁同埋因為。你有追開或者你睇開，你大概知道呢個節目嘅節奏啦，或者有邊啲個位你係可以睇，有邊啲你係可以攞嚟傾，你自己揾到位就嘅。 冇錯冇錯， 呢啲係你睇慣咗表演咗喺裏面，跟住好啦，睇到差唔多後面越嚟越最尾幾個表演者啦，同埋跟住又要宣布結果，即係最尾嗰半個鐘啦。咁屋企人翻嚟喎。咁屋企人翻到嚟之後，阿爸阿媽翻嚟啦，跟住就你喺度做咩啊？咁啦，咁我 friend 因為第二日就結婚，咁啊前嗰晚過嚟，咁大家即係 hea 下咁。咁一翻到嚟，咁啊睇緊電視啦，就你聽日結婚喎，恭喜曬喎，點啊？準備成點啊？咁緊張啊？ 開始甩啦，跟住 甩咗一下啦，跟住中一下喎。咁跟住我老豆就邊個你喺度就啱啦，我近排有啲投資上面嘅嘢有問題啊，你過嚟幫我睇下咁。我問我個 friend 喎，咁你冇得推啦，咁同 uncle 講uncle 我想睇埋先啊，你唔好意思啊嘛，我都幫口啊，你等一睇埋先啦咁。咁我 friend 好識做啊， 緊張時刻 係啦，跟住仲要嚟緊我個 friend 中意嘅嗰個參賽者又出場咯咁。 OK， 咁我同我阿老豆講話，你等一等啦，你等佢 睇埋 先 啦。 咁我 friend 好識做嘅，咁唔緊要啦 ，OK 啊。咁跟住就坐埋咗邊喺度研究緊嗰啲投資嘢啦。咁我都冇理佢哋，我自己睇啦。咁跟住去到差唔多去到尾嗰啲尾段啦，跟住又有嗰啲譬如 Mira 出場，咁佢有表演噶嘛，佢計緊分嘅時候，咁大家坐埋曬一齊睇啦，即係研究完啲投資嘢啦。咁阿爸阿媽就要發表對 Mira 嘅一啲睇法啦，咁你唔好理好定唔好啦，總之佢哋對作為一個 都會有睇法嘅， 係啦，即係會對於佢呢個男團有啲咩欣賞啊，或者有啲咩建議咁嗰啲，巴拉巴拉，跟住我都忍唔住話，不如唔好而家講得唔得？我話我想 睇 show 啊， 我想聽現場嘅演出，係啦，即係咪一定要呢一套咧？咁 好辛苦， 跟住都未完，咁跟住佢哋又繼續喺度講啦，冇理啦。跟住我就靜靜雞，因為佢哋講得好大聲，我又聽唔到佢哋唱啲咩啦。跟住阿強未 Q 嗰啲位嗰啲 tag 嗰啲又聽唔到啦。即係我好中意睇呢啲噶嘛，點樣 tag 一個表演啊，或者點樣？ 我哋職業病啊，呢個係 學即係有嘢學習噶嘛。跟住我就靜雞雞教大聲呢個電視啊。跟住後屘到一個位，我問做咩教個電視咁大聲嘅？冇，因為你講嘢大聲，咁我唯有教大聲啲先聽到咯。 好尴尬啊！喂， 冇嘢嘅，即系我同佢哋沟通系咁样沟通嘅，即系半讲笑。跟住我话好啦，你睇啦咁，系啦。跟住又系去到宣布结果嘅时候，又唔知讨论啲咩。我不如跟住落嚟，我哋整一阵 睇完先， 睇埋先完噶啦，讨论埋即系听埋个结果， 你 哋你 先 讨论 啦。 即系呢个亦都系因为你喺屋企里边有好多人喺度嘅时候，都有嗰种礼仪咯。因为一个节目电视得一部。除非你自己匿埋房睇另計啦，咁你每一個人對於播緊嘅嘢嘅喜惡都唔一樣噶嘛， 冇錯冇錯， 即係俗稱以前要爭電視咁啦，咁所以你係要，即係你真係要有禮儀啊，有陣時，譬如播，即係你播緊一套戲，咁可能阿爸唔啱睇，跟住佢話：，唉，呢啲真係， 你有咩好睇 啫？悶咯。唔好睇咯，做自己嘢咯，冇人逼你坐喺度睇。咁大家投票出嚟话睇啲个噶嘛，即 系 即系呢啲礼仪系，当你人多嘅，你三四个人都已经会出现呢啲状况。 所以我好明白点解屋企有啲人系需要多过一部电视嘅，即系嗰啲咧。我以前都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屋企有两部电视，一部摆。客厅一部摆喺饭厅咧，跟住食饭嘅时间系可以同时睇紧两个唔同嘅台 嘅，jam 住 系啊！但系而家结咗婚之后就冇啊，而家通常都系一部电视搞掂噶啦。 系即系啦，有问题嘅话唔使嗰下咯，即系又会问啊呢个参赛者边个嚟噶，呢个表演者边个嚟嘅，即系冇跟开咁，不如完晒啱慢慢介绍俾你啊咁。即系唔好喺嗰下我睇紧嘅时候要介绍咯，即系就同你话喺戏院一样咯。即系如果你冇温习或者唔知嘅，唔好挂问咯，算啦。你唔温书入嚟睇完啦。 问边个呢啲真系随时都问得啦，系咪一定要嗰下问啫？ 你记住咯，啱啱答你咁咯。系啊，佢哋嗰晚出场表演嘅时候，我爸都话：依三个边个嚟噶？未见过嘅咁样。我人生好多人嚟都未见过嘅。佢哋系本地嘅男子组叫 Pixel。 嘅 Phoebus、Marco 同埋 George。佢都係全民造星二出身，亦都組成咗呢個組合，有佢哋新嘅派台歌 Just Lean On Me。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刻上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唱快魔。You gotta lean on me， 万万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志在是活着意义。想数亦表示 一路路回回发发悠悠，从来不想滞留，我又未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的道理我不必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点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法感受这个宇宙。 是啊，要认识下不同面孔啦，他们是 Pixel 带来他们的作品 Just Lean On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输入个案，五宗怀疑涉及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另外有十四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確診個案涉及六名男子，年齡介乎16至61歲，分別從美國、英國和巴基斯坦回港，全部人都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其中兩宗個案涉及機組人員，其中一名45歲男子居住在石塘咀南里一號，另一名46歲機組人員居住在愉景灣恆豐希恩閣。另外，十四宗初步確診個案之中，包括一名44歲機組人員居住在屯門，另一名已經確診的機組人員曾經到他家吃飯，所以這名初步確診者已經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涉及貨機機組人員的確診以及感染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的風險增加，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加强对特别机组人员回港后的检疫安排。由过往货机机组人员做家居健康监察，收紧至头三日要在检疫酒店隔离。徐乐坚话，建议机组人员即使完成三日酒店检疫之后，回家都不应该前往人多的地方，并且要定期做检测。他說目前社區爆發風險高，形容任何一點火花都足以激發第五波疫情。對於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建議政府出年三月全面落實疫苗護照，徐樂堅認同疫苗接種率越高越好，至於稍後會不會推出措施提升接種率，政府會留意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再作了解。海关拘捕一名21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涉嫌洗黑钱，涉及金额大约3亿8400万元。海关初步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士去年5月至11月期间在本港不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开设个人账户，并且透过银行转账、現金存款和加密貨幣等的方式收取來歷不明款項，涉嫌進行洗黑錢活動。美國總統拜登簽署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涉及國防開支接近7700億美元，當中包括多項涉華內容。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借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或进行政治操弄，拿中国说事。中方敦促美方摒弃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不得将有关法案针对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条款付诸实施，不得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法案内容包括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提供$71亿，并为部队加薪2.7%，以及购买更多的飞机和海军舰艇，亦包括应对地缘政治威胁的战略，特别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多云和清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坏车事故，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啊现时有啲塞噶，龙尾近住北角消防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对开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九龙区都有宗坏车事故，喺红磡嘅漆咸道北，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佛光街慢线对开就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附近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北架山的龙平道因为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的水管工程，龙平道近住凤平里一段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新界现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就比较繁忙的，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翻到厂就知道程开颜嚟咗办公室等佢，叫佢翻屋企食饭。但系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点样问佢，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好中意啲前衛嘅作品啊，再加埋人氣急升啊，好多人 featuring 佢嘅 The Weeknd 啊，嚟自英國嘅前衛樂手 FKA Twigs， 再加埋 The Weeknd 啊 ，Tears in the Club。 touch my hips, my thighs, my hip, not yours, all mine. Yeah. What wanna dance you out of my room? Gotta dance you out of my hips, my thighs, my wrongs, my rights. Yeah. Listen to the rhythm and make no compromise. 这首歌不单止要听的要看埋，因为 music video 都拍得几精彩同埋都几震惊的。FKA Twix 加埋 The Weeknd 先有榜占第九位啊 ,Tears in the Club。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分神，放几日假翻几日工又放假的心情是怎样的？ 好大压力，每一晚都会眼光光，想一想啊，有没有事不记得做呢？听日用不用扑回去公司处理一些未做好的事呢？真的很大压力的。 月光光照地堂，迷惘里却芬芳，余温不退，人仿佛在这暗房。日光中无止境，重温一波夜，就跪任性地割伤消磨，失意中跌宕，入秋中已渐凉，怀缅情突然流过灰暗中，顷刻眼泪已淌。徘徊前面凌晨仍是缺席，热茶映照近方，楼梯也问我为何爱独坐等下房，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时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切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想与你日光中再聚。 只得一 夕阳海边跳下，无时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会再管失所有，无畏惧无顾虑，不再怕日光这狂想，迷惘里却芬芳， Manson 张俊桥 featuring 一铺清场。月光之日，不过我明白的，放假是应该给自己放松一下啦，即是想一下看什么戏啊，煮什么饭食啊，跟朋友去哪里玩啊，这样才有假期的价值的嘛，平时做事不辛苦咩？ 我试过从脸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没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边最精髓，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若希 火和火柴，是啊，好像火和火柴这样，假期和这个忙碌都是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在这里的。不过人是衰的，有时碌碌下那就碌了一个假期走的了。是啊，原来圣诞假就这样过了。眨 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更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 雷同二友的碌下碌下碌下碌下呢，好快会碌到新年假㗎啦。 哇，外交部领事司指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高位流行，病毒不断变异，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加速传播，中国公民出国旅行仍然面临较大健康安全风险。如果确实需要出国，务必妥善安排个人行程，努力维护健康安全。出国之前建议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详细了解目的国入境、中转、疫情防控等的政策。在国外期间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减少非必要聚集活动，自觉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回国之前严格遵守国内外相关法律和疫情防控规定，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冬季季候风稍为缓和，本港下午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三至六度。预测本港早晚多云和清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坏车报告啦。之前咧，红磡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而家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咧，就去到卫理道。不过后边啦，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东行嘅龙尾都仲系几长噶。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去亚街老街。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坏车都已经离场了。消散中的龙尾就在柯达大厦附近。不过在荔枝角道有水务急收去旺角方，应该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法祥街的快线封闭了。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法祥街的快线，因为有水务急收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十八区歌唱大赛， 人于天， 十九区歌唱大赛， 暗暗盖掩身， 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Benson， 今日两位嘉宾我哋都好耐冇见佢哋啦， 所以我决定要送句比较有气势啲嘅俾佢哋。 冯庆冲锋陷阵，王浩琳琅满目。 好工整，好工整。我哋今日所有音乐嘉宾有两位，包括啊王浩林呢啲人啦，同埋 J1M3 嘅，即系头先讲到嘅冯庆聪， 系应该好唔惯俾人嗌中文全名， 应该系咪好少人会？ 哇，呆咗，系真系熟嘅人就会。而家我哋都系玩开，最近都系玩开，用大家嘅名叫最尾嗰位去搏马拉松咁样咧，跟住估唔到冲锋陷阵。佢之前系冯庆冲咖啡嘅， 喂，你要讲你嗰、那个，因为关于嘢食咧，佢系我先送咗礼物先嘅， 礼物先， 系啦， 礼物先， 因为我哋其实都。struggle 咗一段時間嘅， 好似皇帝嗰啲咩聖旨， 係啊，皇帝照樣 接旨咁啊， 係啦，因為我哋本身咧有諗過個，因為想公整你兩個一齊嚟啊嘛，咁本身諗住咧就係、是、Jimmy 風就食中文字風個音嘅，跟住 Lily 人咧又食個人字個音嘅，係啦，咁但係因為英文上面而家你係用 J1M3 行走江湖，咁我就覺得咁不如轉曬用中文啦，唔好煩啦咁， 寫出嚟啊，好似好睇啲，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好靚啊， 死得琳琅滿目係咩？意思啊， 好多好靓嘅啲嘢， 系即系会遇到好多美好嘅事情咯、哦。即系我哋上即系叫上下恋、就是，就系即系Jimmy 嚟个名， 冲锋冯庆冲锋陷阵， 系啦，即系你去 explore， 然后去到 Lillian 嗰个名咧，就系、是、会遇到美好嘅事情，哦、即系个上下恋嘅意思。哦、我哋个 design 谂住 好好，即系代表我哋嘅音乐系开创，但系开创得嚟系靓嘅， 靓嘅遇到美好嘅事情啊、人啊咁样样嘅。但头先你话咩冯庆冲咖啡系嗰啲嘢食系咧，其实呢条友本身谂嗰啲嘢全部都系同嘢食有关。你知 唔知？有呢个冯庆冲花牛肉啦，同埋王浩林先好食、啊。 哇！ 林先好， 我要好林先好， 系啦， 好咗先。 因为前面系跟呢个葱花牛肉啊嘛， 或者福庆葱油饼同埋王浩林似饼咁样样 咯。OK， 林似饼。 我哋好 好，喂，已经有三个 option， 我都好中意食嘢，好正嘅呢个。 系啊，佢成日会谂嗰啲嘢都系同嘢食有关， 净系谂同嘢食有关，正经嗰啲交翻俾我。 佢净系讲啲咩黄素鳗鱼饭嗰啲咧，全部 OK 喎， 全部 熟咗起码 同嘢食有关。 所有 嘢食系啊，咁但系系即系个意思咁样样啦。咁亦都头先你都听过，即系啦，即系呢段时间音乐上面你哋冲锋陷阵，遇到好多美好嘅事情啦，即系都逐步了解你哋呢一段时间嘅音乐啦。即系可能首先。第一個 J1M3 即係呢個名字咧，見到你由以前一路用開 Jimmy 風，用咗個新嘅名字見大家。其實轉呢一個名有冇一個意思或者一個諗法喺裏邊？有咁樣係 啦。我諗最大個意思係要話俾自己聽，其實自己有個新嘅 journey 開始。 嗯， 係啦。咁同埋因為 Jimmy 風嗰個名比較似真係幕後人嘅名。咁、如果有一個 stage name， 我覺得會係。即系简单啲或者再 simple 啲嘅名咯，系啦，即系唔好一次过摊晒，我叫咩名，我姓乜咁样，就好似太普通咁样。 系、咁，但系去谂嘅时候，会唔会都要即系点样喺自己个名里边抽啲咩 element 出嚟？因为而家即系 J1M3 其实望落去嘅写法有啲似英文嚟，但系用咗白拉白数目字喺里边啊嘛。 系啊，其实谂咗好耐个名，但系。始终唔想脱离得原本 Jimmy 呢个名太远，系、咁所以屋企我写咗好多个英文撞数目字嘅位咧，其实呢几年都兴好多人嘅 social media， 可能个名都系英文数目字捞埋噶嘛，咁所以我嗰个 one 同埋 three 就係代表咗 I 同埋 E 咯。其實 three 係嗰三係 E 咁樣，咁就係 J I M E G M E 咁樣啦。係啊，咁所以就變翻數字就係 German M three。咁加埋而家疫情嗰啲咩 COVID 19啊、H 五 N 一嗰啲咧，都有趣嘅嗰件事，即係科幻啲、電子啲咁樣，我覺得係 即係好似一個曲咁樣嘅一個組成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咁即係之前一個轉變，可能由組合嘅時候變成自己繼續再多啲去玩啦。咁過去呢，可能兩年三年都 keep 住有唔同嘅人合作，即係呢段過程當中係咪有一種即係衝鋒陷陣去再試？好多嘢 哇！呢、這個衝鋒陷陣唔止係音樂上衝鋒陷陣啊，係自己心靈上嘅衝鋒陷陣。即係可能喺入咗行做 Fable 到一直以嚟都原來自己有好多嘢都唔好了解自己，或者好多嘢係以為好了解啦，以為冇乜嘢啦，原來自己好多位置會驚嘅，會擔心嘅，唔肯做唔肯試。咁跟住去到當我冇咗。即系 Alpha 公司之後，咁我飛步之後，我自己雖然有搞溝通啦，同 Kenny 同 JB 有搞溝通，但系對於我自己應該係一個咩定位？我係咪做個 artist？ 我究竟要點樣去做自己嘅做自己嘅 branding？ 呢樣嘢其實係好陌生嘅。咁我呢幾年識咗好多唔同嘅，尤其是 rapper 啦，好多唔同嘅 rapper。咁我見到佢哋好專注喺自己嘅音樂風格，好專注自己做一個好 real 嘅佢哋。系啦，咁呢样嘢系好启发到我点样去做一个 real 嘅自己，同埋自己究竟想追求啲乜嘢。咁一直以嚟追求嘅嘢，可能都系好简单。哦，我要多啲人听我嘅歌啊，或者我要点点点点点咁样。但其实原来我后屘发现咗自己呢一啲嘢都唔系最重要嘅嘢咯。即系最重要，其实好简单，就系自己开心、自己自在，同埋自己唔怕去 show 自己。最赤裸、最真實嘅一面俾人 ，which is 可能係之前咁耐以嚟，都有 concern 嘅嘢啦，就係、是、可能喺 Facebook 嘅時候做任何嘢都會有保留嘅，係啦，咁樣變相有保留嘅時候就會好多機會或者好多嘢嘅決定嘅睇法會唔同咗，咁所以而家。呢、這個狀態我覺得係好好嘅， 但係喺呢個狀態底下，即係由以前可能普通一般樂迷認識嘅 Jimmy Fong， 可能大家就會提起哦，佢玩電子嘢咯，哦佢啲嘢好新㗎。到而家真真正正學你頭先話齋諗清楚，好想有一個自己嘅風格走到出嚟去衝鋒陷陣啦。J1M3， 你想大家重新認識呢一個人物嘅時候，你希望帶到俾大家係一個點嘅音樂人呢？ 以前我會集中音樂人就做音樂。咁其實而家同以前我嘅音樂個理念冇變到，但我覺得做人嘅理念變咗好緊要，就係而家我會發覺一個 artist 佢哋最突顯佢哋最有價值、最特別嘅地方係佢哋嘅性格、佢哋嘅人物設定或者佢哋信念、信任佢哋嘅 belief 啦，係啦。咁音樂就一定喺度噶啦，即係唔走唔開。但係我覺得反而呢段時間我就更加掘到自己究竟。以前嘅信念一直都喺度，但係有啲信念係唔夠膽話俾人聽，或者覺得，咦，我做音樂過，點解走去講唔係關於音樂嘅嘢咧？譬如我而家講尖聲啦，我會講身心靈嘅嘢啦，我會講其他唔關音樂事嘅嘢。以前就會好 judge 自己，喂，你做音樂，跟住你又搞尖煲，係咪麥玲玲啊？係咪變李居明啊？咁樣咧，但係而家我就覺得唔係喎，嗰個係我嚟嘅，我要承認呢樣我，然後我要將佢。摆落去我音乐里面，咁所以我将会讲到其实呢个 Lost in the Wood 啦，系我哋嚟紧嘅一个 concept 嘅 album， 而呢个 album 其实系代表个星球嘅。我谂住将我占星嘅九大行星摆晒落去我嘅音乐风格，即系音乐嘅 album 里面 ，which 可能系一个好长嘅计划嚟嘅。咁但系呢样嘢就系我一直都冇发现，哦，原来自己未系好忠于自己，净系将音乐还音乐，然后将我其他我嘅兴趣就摆埋一边。咁可能喺其他嘅场合都唔敢唔 proud of 自己系一个。咁唔同多元化嘅人，但到而家我会觉得，我原来系一个咁特别嘅人，我会将音乐同占卜或者将新心灵 New Age 嘅嘢摆埋一齐，咁呢个就系我咯。咁以前就会唔系好够胆做呢样嘢，而家就会好畅顺咁去做呢样嘢。 即系硬系觉得好似音乐人呢个名系应该有一啲嘅等于要。就代表講啲乜？ 係啦，或者我心目中嘅批判就係、是，音樂一定要做某啲嘢，或者唔做某啲嘢。咁發現而家唔係喎，我直情唔用音樂嚟飲，我係會用我係一個人 系我一个我认为独一无二嘅人，咁我点样去 present 自己咯？ 或者一个做艺术嘅人，即系艺术嘅人，佢生活啊，佢嘅谂法 系啊系啦， 即系音乐系一个 present 嘅方法，但系其实个谂法上面唔止净系音乐嘅符号咁样。 系啊， 哦，咁啊，呢啲人一路听住，同埋你都识咗，因为 M3 一段时间咁样，即系佢呢个过程会唔会你都有一啲，你都有听佢讲过，或者你啱啱听佢讲嘅时候，嗰啲嘢其实可能喺你过去呢两年先啦，即系近啲嘅都有类近嘅嘢出现过噶。 哦，类近嘅嘢，我以为你问有冇听过佢讲佢头先嗰啲。 有冇听过？听嘅有听 过。听噶啦， 咁你系用一个咩角色去？ 我其实有成日都同佢讲，喂，呢个占卜就系你嘅嘢咯。你想做一个 artist 系立体，即系人哋知道你系好有共鸣嘅，或者知道同你好有亲切感嘅。咁其实占卜系你嘅，应该话俾人听，但系佢系好有保留，觉得唔好误人子弟奶咁样样咯。跟住我就唉，咁算啦，你俾啲时间你去消化啦。跟住头先听佢咁讲，哦，原来系我即系一个开窍咗，即系真系做咗啦。咁我就。好替佢恭喜咯，系啊， 即系通咗啦，即系佢叫做咁喺你自己身上面，由可能之前喺公司里边到自己去 explore 自己嘅音乐世界啦，呢段时间咁，咁你又有冇自己一啲叫做即系冲锋陷阵要经历过嘅一啲状态咧？ 冲锋陷阵啊，我又觉得我又冇咁激动，不过可能我系暗哑底冲锋，即系我会好勤力写歌嘅，我 keep 住喺旧唱片公司嘅时候都好似。每个月或者试过每个礼拜都交歌咁样咯，咁但我觉得我自己 kick 嗰个位迷失嗰个位咧，系其实我以前成日都觉得我系要表现出嚟好开心，我表演嘅时候啊，或者做幕前啦、做访问啦，我都系要一个娱乐家咁样样嘅，咁但系其实我嘅歌又唔系咁写出嚟噶，我系有。暗黑啦，鬱結嘅 moment， 咁我就唔係好知道點樣去喺台上面表達自己咯，咁所以就嗰、那個位係棘住咗，然後我覺得我需要啲時間去沉思，究竟我嚟緊嘅路我應該點樣去做？我 as 一個音樂人，我點去 present 我自己咧？咁喺2017-18啦嗰段時間就。多數去行山啦，或者行書局啦，咁去揾答案咯。其實知道唔一定揾到嘅，但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如果我要去俾啲衝擊自己嘅，一係咧就超級放空嘅，乜都唔諗行山；一係咧就去一啲好多人嘅思想集中嘅地方。咁結果的確真係呢兩個方法都好幫到我嘅。咁行山嘅時候就會放空啲、佛系啲咯，個人就會覺得其實。好多嘢唔一定嘅，個世界係咁就係咁，你去慢慢去自己 feel 咯。咁就好似其實我做音樂其實唔一定要係 entertain 笑噶嘛，其實我可以 present 我自己唔開心嗰一面都係一個藝術嚟嘅，但係好睇你點去 present 咯。例如我唱歌嘅時候，嗰首歌係真係sad 嘅，咁我咪用嗰個心態去表現出嚟，但係其實都係一種靚嚟噶嘛，咁樣咯。咁而行書局咧，我就咁啱俾我揾到本書咧，就係音樂治療嚟嘅，真係咁啱，因為我好中意睇心理書嘅。咁然後嗰一立咧，咁啱有一個音樂嘅字，有本書有音樂，咁心諗音樂加心理啊，咁一定要睇啦。 呢個少林功夫加足球有冇諗？ 有啊，有諗啊。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啊， 唱歌唱。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嘅方法嚟嘅， 系啦咁系啦，跟住我就拎咗嚟睇啦，跟住一路睇，哦，佢哋用音乐嚟帮人啊，咁其实都有啲似我而家做紧嘅嘢，即系一路睇，无啦啦就咁谂，因为啲人话我啲歌系治愈系啊嘛，咁然后就谂，咁不如我直情就去读啦，我都好想知呢班人叫自己音乐治疗师咁犀利，医生咁样，我都好想知佢哋做乜，同埋我都好想有呢个 title， 跟住咁啱咧，我上网 search。又真係嚟緊有得報名喎、哦，咁我就覺得啊呢啲都係緣分，咁我就同舊公司嗰陣時講咗，哦嚟緊我想讀書啊咁樣樣，咁佢哋都話 OK， 咁你去讀啦，咁就變咗過去嗰兩三年我就投放咗時間去讀書咁樣咯，係、 但係你已經係喺短短呢兩三年，你而家係已經係音樂治療嘅碩士啊嘛，係咪啊？係，但係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邊，到底？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呢個所謂音樂治療嘅 terms， 到底去讀呢一樣嘢嘅時候，當中去學到嘅係啲咩？或可能帶到俾你嘅係一啲乜嘢咧？ 我學到啊，我好深刻嘅一樣嘢就係我要好多反思咯。其實我自己都本身有嘅，但係到我可能我諗。尤其是教琴，其實好得意，我學埋啲嘢咧。我而家都係一個註冊嘅音樂治療師啦，但我冇執業嘅，同埋我覺得我好耐都冇去 即係接觸啦，已經我放低咗一塊，集中喺幕前呢啲工作嘅時候咧，我係要重新温書先至可以再做嘅，係啦。咁但係呢啲知識咧，我就擺咗落去學教琴嗰度咯。咁我會成日都諗啊，其實個學生佢彈得唔好，其實係咪佢坐得唔舒服咧？我係咪要幫佢調整佢張凳啊？或者佢份譜係咪要擺好啲咧？即係會諗好多，其實係我可以做到啲咩去幫佢咯。咁另外都有一啲心理學嘅知識啊，我都會用例如我點樣去 train 人哋或者自己咧？咁有啲叫做 behavioral approach 嘅嘢就係逐個 step 逐個 step 咁。其實可能呢啲嘢以前都一路有做，但係當你去讀書嘅時候，就將呢啲知識咧係黑紙白字咁樣寫出嚟，你就會好形象知道自己係真係做緊啱嘅嘢。同埋仲有一個 concept， 我覺得都好想分享，就叫做 humanistic 嘅 approach， 叫做人道主義。其實就係意思係我哋無條件去愛同埋接受對方咁樣啦，令到佢咧覺得自己係真係做得到嘅，因為我哋相信咧，即係呢一個approach 就係相信人其實係最舒服嘅狀態係會想發揮自己嘅，係發揮自己最好嗰一面。咁只要咧你去俾一個好安全嘅環境佢就自己會想去做好咯。咁變咗我而家教琴就冇以前咁惡嘅， 和善咗啦，阿Miss 唔同教法。 我聽咗兩個，一個會有尖聲嘅講法，而家音樂治療就係少林嘅大力金剛腿再加鐵頭功咯。而家佢哋融合咗一齊，去咗踢波嗰種感覺，係即係因為有另外一樣自己嘅嘢，你又可以 input 到落去音樂嗰度， 係 好有咁嘅感覺。頭先聽你哋講嗰樣嘢，但我想知道你兩個自己平時私底下嘅溝通啊、講嘅嘢嗰啲，會唔會都會有即係好似頭先嗰啲一啲可能好即係 conceptual 啊，或者一啲好闊嘅咩都會講咁樣嘅狀態？ 其實係嘅，其實咩係咪又要講 hashtag？ 讲咩啊？讲咩啊？讲咩啊？ 即系佢唔系我男朋友。 咦？你佢呢啲唔系反，仲唔系反向宣传自己？ 你哋唔好再讲啦。 咁样误会自己个喺麦度咁讲啊！真系， 你哋唔好误会啊！ 今日有睇我哋私底下 倾啊！你而家咁讲，咩人都知啊！我想讲， 唔紧要啊！大家会睇到佢哋嗰啲 post 嘅，你可以啊！ 我哋私底下其实咧。即如果我哋要去做歌嘅时候就会见好多嘅。例如嗰塊我整没意思嗰隻碟，我自己对上一隻 EP， 咁就真係约好多。咁可能做歌之前呢我哋都会傾下嗰即大家嗰塊点样嘅。但係就我觉得係你讲多啲你嘅嘢多过。 係因为可能今年特别多体验嘅。我觉得即今年大家虽然过即疫情紧啦，咁但係今年我觉得好多人都有好多特别烦嘅嘢啦，或者係克服咗嘅嘢啦，或者对于自己或者对于一啲唔係自己成日理解嘅一啲嘢，一啲真相或者一啲 fact， 即係佢哋内观得劲啲嘅，今年我觉得普遍。咁所以今年我都觉得个时间係好紧缩，同埋自己成长得好快。咁所以每一次见你我都会有好多新嘅睇法啊，新嘅嘢分享俾佢听。 星雨如何默默转动，而天地何曾又被制造，生命飘渺而沉重，心愿拥抱着美好，真实随年月日变慢，而虚幻为何逐渐灿烂，感动可会或期盼，奢望我可以栖息于这一息间，即是意义主，世界怎么变都不过一百亿光年，要怎么爱怎么痛怎么忙，要我怎么笑怎么怯怎么傻，又要很健壮胆敢说心中最伤感， 部分先听过有 Lillian Wong 王浩林的《一百亿光年》，转头继续翻嚟同 J One M Three 同埋 Lillian Wong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输入个案，五宗怀疑涉及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另外有14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确诊个案涉及六名男子，年龄介乎16至61岁，分别从美国、英国和巴基斯坦回港，全部人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其中兩宗個案涉及機組人員，其中一名45歲男子居住在石塘咀南里一號，另一名46歲機組人員居住在愉景灣恆豐棄印閣。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涉及貨機機組人員的確診以及感染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的風險增加，運輸及房屋局將會加強對特別機組人員回港後的檢疫安排，由過往貨機機組人員做家居健康監察，收緊至頭三日要在檢疫酒店隔離。徐樂堅說，建議機組人員即使完成三日酒店檢疫之後回家，都不應該前往人多的地方，並且要定期做檢測。他說，目前社區爆發風險高，形容任何一點火花都足以激發第五波疫情。美國政府人員申請在北京冬奧會期間赴華的簽證，但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表示，華府不會改變立場，強調美國不會有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奧會，申請簽證的人員不是參加奧運會的官方或外交代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方一方面聲稱不會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一方面又為來自國務院、國防部等多個部門的官員申請簽證，說法令人費解。再次敦促美方踐行奧林匹克精神，停止將體育運動政治化的行徑，停止任何干擾北京冬奧會的錯誤言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同清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啊，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青路快线有意外，塞到去丽景村。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青路快线有意外，塞到丽景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政府总部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盛湾仔之路咧，都系多车啊。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都多车嘅，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九龙区路面方面，现时西九龙的连翔道去佐敦方向，近住柯士甸道西一带很多车，龙尾去到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附近。而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佛光阶段，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了，不过现在都多车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像呼吸咁，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晚7:10，港台电视31。 迈进2022，家庭幸福挂金易。 天意之后，新嘅一年，我希望可以成家立室。 哇，阿涉，你受咩刺激啊？ 系咯，你唔系话要做不分主义者嘅咩？ 我知错啦，都系一家人开心啲嘛。 诶，正所谓人多好办事啊嘛。 咁到时我哋三五成群，咪越嚟越多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陷阵，王浩琳琅满目。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有 J1M3 同埋 Lillian 啦，咁啊由你哋新嘅派台作品啦，就系、是、呢个 Lost in the Woods 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你哋新嘅派台歌嘅。 嗯，我估先，因为我估嗰个咧就同今次呢一个嘅作品咧个 vocal 系比较有关系嘅。喺、Lost in the Woods 呢一个作品入边，咁啊阿 Lillian 去 feature 个 vocal 嘅部分啦。咁其实我最初听嘅时候，我已经即系喺今日。未見 J1M3 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係同好多大自然嘅元素係有關係，可能佢嚟緊嘅音樂作品啦，或者可能呢一隻也好，我覺得點解J1M3 你會係睇中咗 Lillian 呢把聲音，係因為佢當中其實 佢嘅 vocal 有個特質，就係佢有少少 raw raw 地嘅感覺，係好適合去演繹一啲大自然嘅感覺，所以你就揾咗佢去做呢一個嘅 vocal。我唔知道會唔會好似講到好誇張咁，但係聽我諗聽眾聽落去，你會感受到嗰個 vocal 嘅一啲力量喺入邊嘅。 係啦，咁我估埋你就揭曉。我想估翻而係喺個編曲上面咧，我覺得有一個元素，我不斷聽呢首歌。無論是 instrumental 定係有即係呢啲人嘅 vocal 都，我聽到水喺裏面，即係雖然歌詞裏面冇特別提啦，或者係可能文樂等等都冇講，但我不斷就係感覺到，可能因為啲聲效咧有啲好似滴水等等，咁然後嗰種嗰啲，因為嗰啲霧其實都係 kind of 叫水蒸發，但係又停留咗喺個空間，有種濕濕立立嗰種好似雨後嘅一個森林，即係我俾到一個意象俾我咯，所以我想估其實可能係喺編曲或者你哋諗曲或者一齊 design 嘅時候，呢一樣嘢雖然可能冇好明顯咁講，但係佢係存在嘅一樣嘢咯，係啦。 我換個波成咁佢先，水滴聲我知道你形容邊隻聲嘅，咁我完全係聲到你想講嘅感覺，咁雖然我做嘅時候我冇形象化佢水滴，但係我想營造係一個好大範圍嘅空間感，同埋一種、即係迷霧啊，都係就濕係 exactly 係一種好潮濕啦，好比較凍嘅森林感覺嚟嘅，所以嗰、那個你形容嗰隻聲其實係吻合我心裏面諗嘅。咁你會啊，斌仔呢個？ 我都唔知係咪關我把聲即係佢想要我嗰把聲嘅style 事，但係好明顯就係、是。因为我会帮佢 咯，因为其实个原因系近水楼台啦，即系因为真系熟嘅，咁同埋我哋之前喺写只歌之前都已经写咗一两首 一堆歌， 咁所以我知道佢可以俾到啲乜嘢我，咁而呢一首歌其实整出嚟嘅嗰个动机其实系一个纯音乐，然后。我未諗係 Lillian 定係邊一個，甚至乎係咪唱定係 rap 嘅嗰陣時，因為我嗰陣時做緊 Great Tone 嘅 project 比較多，咁而呢一首歌本身佢有啲 hip hop trap 嘅元素喺裏面啦，咁所以我攤咗半年，跟住我先覺得啊，不如係唱啦，唔好係 rap 啦，因為首歌太感性或者太過迷幻啦，所以就揾到 Lillian 啦。哦，因為已經數翻2018年㗎啦嘛，即係已經係兩三年前，即係點解會係即係擺咗一段時間，中間係喺度等緊一啲可能一啲契機定係一啲咩令到去到要2021年11月先推出咧， 呢个咁系大家嘅缘分问题啦，即系可能大家公司未之前嘅合约啦，咁、去到后期就系、是、当我合完咗合约之后，我都冇即刻推出，系因为自己个心态未 ready。咁咩未 ready 咧？就系、是、当你冇公司嘅情况之下，咁我揾 MV 导演啦，我点样经营我 social media 啦，我点样 present 呢首歌啦，我点样有勇气去肯定自己做嘅嘢系唔会后悔，同埋好够胆去。话俾人知我做嘅嘢系好，呢啲所有嘢其实一个，我谂好多 artist， 有啲人嘅 artist 可能已经我 day one 我 born to be an artist 好清楚，但我发现我可能我自己唔系 day one born to be an artist， 咁我做咗 artist 咁耐嘅时间，我都未系好认清咩叫 artist， 系啱啱我哋讲 part one 嘅嗰个问题，咁去到而家我觉得哦，我知道一个 artist 除咗要当然唔一定要识做音乐，但系譬如我系做音乐。为我嘅即系最初嘅理念，咁然后我开始去涉猎，我揾其他人合作啦，我去开始监督 MV 做 official 点做啦，揾人影相啦，跟住揾人或者揾朋友去帮宣传，或者做其他所有嘢，全部都系自己出发，自己揾，自己知道自己想点，或者自己肯开心去揾一啲想揾嘅人去帮手嘅时候，呢样嘢系一个自我嘅成长，咁同埋系。呢、这個契機係今年先出現嘅，咁上年前年都冇呢個契機，咁我都覺得係一件好嘅事嚟，就係、是、既然有啲好嘅，我同呢個人都覺得真係好好嘅音樂，咁當然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咁去宣傳或者咁去發布係最好嘅時間。 嗯， 甚至乎我都未迷失嗰陣時候，我未迷失嘅情況之下去作呢首迷失嘅，係Lost in the Woods， 跟住我先迷失。 有冇嘢 trigger 到你嗰陣時候，即係唔係迷失嘅狀態，但係會去寫一個迷失嘅空間嘅一首音樂咧？ 我谂我其实一直都好中意整空间感好重或者个世界观好唔同嘅音乐，即系可能会摆一啲而家市场上比较少人用嘅声，或者我会根据我听过嘅咁多嘅歌嘅，我会 drop 多一啲我觉得正嘅元素，然后拉落自己嘅音乐里面啦。咁但系呢个系我一贯可能由 even 我喺 Facebook 之前嘅做法都系、即系我好中意咁样做，所以。一直都有这个咁嘅兴趣去做呢件事，咁就冇话一个好特别嘅 原因點解會有十公分出嚟，就係、是、即係喺個心裏生出嚟。 係、因為嗰陣時嗰個名係咪我見你 post 話係一個德文名，跟住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嗰陣時咩都試嘅，嗰陣時未有呢個 concept 嘅 album 嘅，未有呢個 concept 話整個嘅 album 出嚟，直至到。整完 Lost in the Woods 之後嘅一段時間，跟住我哋有第二首、第三首都係關於大自然嘅歌，跟住我哋先，咦，不如就整一個 album 叫 Landscape 啦，即係就係同大自然有關嘅，咁樣先開始去慢慢生埋其他唔同嘅作品咯。 咁所以當你起咗一個叫做編曲或者有咗嗰一個純音樂嗰陣時咧，跟住就揾啊，即係 Lillian 就 on top 就再寫詞啊。 係啊，係啦，係啦。咁通常我哋嗰個做法都係我會諗一個編曲，真係整個純音樂嘅電影配樂咁樣啦。跟住我就會有一個 topic， 可能係森林或者係雪山咁樣啦。咁然後佢就會聽完之後，佢就會用佢嘅 feel 去寫翻曲同詞同埋演繹。跟住 send 過嚟嘅時候，我聽第一次啦，即係由一個音樂到有一個主旋律同埋有意思嘅時候，嗰、那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其實即係好似拆禮物咁，係因為你俾咗個世界佢，但個世界冇主角、冇人、冇人設、冇世界觀，有世界觀，但係冇裡面生命，冇生命啊，係啦，咁佢俾咗個生命出嚟，咁嗰一下基本上係啦，十首裡面可能有大部分佢翻嚟嘅，我都哇感動咯，係真係又係。 咁係咪 throughout 呢兩年你哋各自創作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你哋每個人各自寫起一啲嘢，其實第一時間就已經係一定會即刻掉俾對方去睇或去聽咗先嘅咧？ 如果係同 landscape 或者同我哋下一隻。即係呢一隻就係 landscape， 再下一隻叫 water 水， 已經諗定 埋，其實有埋啲歌喺度噶。 OK， 咁係啦，喺呢個世界觀裏面，其實只要我知道，我而家開個 project 係同水嘅大自然有關嘅，我就一定係已經聯想到係揾 Lillian 嘅。咁當然咧，之後其實我同 Lillian 傾過啦，咁可能再會有第三、第四 album 嘅時候，可能會揾其他嘅 artist 去 feature 嘅。咁因為其實我嘅 target 係想喺香港做，可能第一個啦，係咪第一個？你應該係即係 producer base 嘅 artist 嘅，係啦。咁而家香港人認知就係你唔係歌手，你就唔係 artist 咁為例啦，係啦。咁但外國可能好多 DJ 啊，或者我嗰位更加似係可能似 FKJ 嗰類係玩樂器，或者係唔係 DJ， 但係佢 artist。咁好想香港試下做呢樣嘢。 咁呢樣其實你收到嘅時候喺你嗰個 side 啦，你聽到 J1M3 嗰個嘅編曲嗰隻，即係迷霧森林，你嗰陣時仲記唔記得係個我個 picture 俾咗啲咩你？點樣慢慢轉化到我有一個角色啊，有一啲歌詞旋律出現。 因為咧佢本身俾我題目係迷霧森林啦，咁同埋我都會聽，即係個 vibe 都係我都想象到係朦朦朧朧嘅感覺啦。咁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對迷霧森林呢四個字嘅認知就係、是、其實是挪威的森林，係佢個 title 係挪威的森林，咁然後佢都有形容係迷霧森林咁樣啦。咁但係挪威的森林咧，我就聯想到係一套戲嘅，嗰套戲就係比較沉重嘅，會牽涉到啲年青人佢哋係輕生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哦，係咪真係會即係有關呢？然後再去諗呢一啲森林嘅時候，嗰一排咧咁啱係有個 YouTuber 咧就做錯事，咁跟住好鬧得好大件事，就係佢去咗一個叫青山樹海嘅森林，一个是叫做自杀森林啦，一个，然后他在入面就嬉皮笑脸咁就被人闹啦，即系拍摄嘅时候嬉皮笑脸，所以啲人就闹佢。咁而令我认识到，哦，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一系咁沉重，真系咁沉重。咁呢啲嘢咧捞埋咧，就令到我怀住呢个好沉重嘅心情去写啦。咁然后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實可以寫一啲係好糾纏嘅嘢，好糾結，你即係自己轉嘅牛角尖都走唔翻出嚟嘅嘢。咁所以就抱住呢個心情啦，同埋我知道J1M3 佢好中意一對樂隊叫 Go Fab， 同埋另外一個 London Grammar， 嗰啲聲咧又係好厚嘅、沉嘅。咁然後我就想將所有嘢撈埋去試下寫咯。但係咧，我今日咧温書啦，我聽翻我開翻個 file 嚟睇翻自己其實係點寫啦。原來我一開始係寫咗 post chorus 先嘅，即係最尾嗰啲嘢。然後同埋 post chorus 咧係喺 chorus 嗰個位出現嘅。跟住之後可能第二 take 我已經有曬 post chorus 同埋 chorus 㗎啦，但係咧 寫完之後就棘咗喺度啦，然後就喺度諗啊，我有啲咁起伏嘅嘢啦，但係其實我係想講轉牛角尖，其實轉牛角尖唔一定係咁澎湃噶嘛，咁我就去到第八 take 咧，先至有而家主歌嗰啲咁樣樣啦。咁其實我記得嗰陣時嗰、那個想法就係、是、啊，不如我玩下嘢啦，超簡單。超重複咁樣樣，不停係啊！我又重複又重複咁講同一樣嘢，就真係我係咁 loop 同一個想法咯。係係啊，咁嗰陣時啲歌詞就未有嘅，但係如果即係我喺度諗，如果要咁糾結啊，不如試下寫一個故事，就係、是、嗰個女仔都係喺度鬧情困啦，即係你唔中意我，我都唔中意你啦咁樣樣，其實就自己好在乎，所以先至咁諗，咁就慢慢去完成成個歌詞咁樣。 但係 throughout 呢一個過程，即係你哋其實都認識咗咁耐，係一個即係好好嘅拍檔咁樣啦，會唔會其實都收到對方可能例如可能呢年你寫好你嘅melody 掉俾張 M3 或者張 M3 掉翻佢嘅 beat 俾你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會俾少少意見，可能俾 suggestion， 你會唔會為我咁樣改啊？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喺個創作入邊。 會㗎，佢其實原本佢俾我嗰個音樂底咧，我係自己有調整過嗰啲結構嘅、可能佢會個起伏個位比較長，或者前面啲靜態嘅位比較長，咁我就會 chop 到佢，我覺得認為係咁，我冇啦，咁樣我就會剪翻。 即係我認為自己係一個做 LEGO 嘅廠商，俾啲 LEGO 佢，然後佢自己砌翻啲，但係個 LEGO 都係我嘅 texture 嚟嘅，咁然後 係 係啊。但係喺個過程裡面會睇到人哋點樣去 absorb 自己嘅感覺，然後再用佢嘅方法去砌翻，去做翻件事出嚟。呢、這個亦都係我好中意見到嘅，即係可能創造咗啲嘢，然後人哋點樣去消化、去理解、去重新要二次再做翻我做過嘅嘢咧，呢、個都好有趣嘅。 因為啱啱聽呢啲人講你嗰個思維，令到我對呢首歌有一啲聽嘅時候一個問號咧，有啲叫做解答咗一啲嘅，即係譬如歌詞嗰度，我覺得就用一啲好大自然嘅 term， 即係 evaporate， 即係蒸發啊、haze、mist 呢啲係，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畫面性嘅嘢。咁頭先我聽到知道會諗到，跟住你話低音嗰樣就係因為。All I wanna be gone， 個 be gone 係我聽你作品印象中好似好少落到咁低，咁、但係你啱啱講就係因為原來 reference 咗一啲佢好鍾意即係阿 Jim M3 嗰啲，然後可能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就咁不如試下可以自己發聲可以去到幾低啦。我估係， 我諗佢寫嘅時候冇諗過，冇諗過錄音嘅時候其實係咁難 嘅，係攞盡咗呢首歌。其實係唱，其實作曲嘅時候，我係聽到係咁嘅旋律，我就會係寫呢個旋律，係啊。 喺個編曲上面 ，Jim Free 有冇得都可以即係講多少？裏邊其實你可能加咗啲咩嘅元素，等大家聽到嘅時候，呢啲聲音或者呢一個 chapter 呢一個 phrase 等等，其實係代表緊啲乜嘢？有冇得輕輕到？可以講下啲意念。 係，我諗喺做呢一隻歌嘅時候，我嗰陣時未有 concept 係一個 album 去做啦。咁但係當我再去做第二、第三隻呢個 album 嘅歌嘅時候，就會開始揾到原來嚟緊呢個 album landscape 呢個 album 裡面有嘅元素係包括係一啲 trap 嘅 beat 啦，108 trap 808嘅鼓啦。另外就係我會用翻一啲60-70年代嘅一啲電子樂器，即係譬如呢首歌。成個 chorus 都用一隻樂器叫做 Mellotron 啦，係一部電，係一部好舊式嘅電子琴嘅。但係你撳掣落去嘅時候咧，佢 play 嘅嘢就係 play 一條好似錄音帶，你每撳一下咧，佢就會嗰卷帶咧就慢慢上面 play， 就好似聽你如果去玩迴旋木馬咧嗰啲聲，其實佢哋由以前係 sample 咗好多 orchestra 嘅聲，然後就將佢變成一個錄音帶咁嘅磁帶，跟住就擺落部琴度，黐落部琴度，然後你會撳一下掣咧就 play 嗰啲 orchestra 聲。咁所以你聽到Lost in the Woods 裡面嘅嗰啲好後面好厚嘅 pad 咧，其實全部都係 orchestra， 全部都係 mellotron 嚟嘅。咁另外就係之後嘅，如果你之後聽嘅歌咧，都會有呢一種新，即可能是當代2020年 hit 的 beat， 但會加一些50-60年代的電子樂器元素，那就 skip 了一些我覺得，因為可能現在太多人玩80年代、90年代呢，就會很在地的那個 trending 很一聽就知道是2020了這樣，但我想做的事是唔係一個年，唔係呢個當代太過可以 get 到嘅嗰個時間感。呢個係有少少我想試下嘅嘢啦，因為可能我都比較得意嘅，我個自己對自己要求就係 會有啲反傳統嘅，總之盡量唔做而家出面太多嘅聲咧，就反而唔做，但係又唔會完全唔做，就會攞一啲我覺得啱嘅嘢去擺落我度，然後就再貼一啲完全冇人用嘅嘢擺落嚟。 咁去到畫面上面啦，即係個 MV 今次其實一路見你 post 嘅一啲相好靚啦，畫即係 MV 都拍得好靚啦咁。咁而呢個 MV 咧，咁啊有個主角就係、是、知個 MV 裏邊好迷失啦，係啦，嘅聲音就好似一個森林裏邊嘅女巫喺度，或者有一個咁樣樣就係呢啲人把聲，呢、這個。即系 MV 嘅 concept 有冇话，即系可能同团队去倾点样样去 execute 嗰、那个、即系个空间感啊，头先讲嘅嗰种迷失啊咁样。 其实因为喺做呢个音乐嘅时候，我谂到个森林其实系针叶林嚟嘅，系好似 Twilight 嗰啲咧，即系好大棵 Giant Redwood 嗰只屋，系啦，圣诞树尖嗰种。咁香港系真系好难揾，即系可能系间唔中有啲人嘅公园啊、花园会有几棵咁样啦，但系就好少。咁我喺同即係我哋揾導演嘅時候都會講，第一就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有限 budget 啦。第二就係、是我哋想揾到一個咁嘅地方啦，香港。咁同埋因為呢首歌嗰、那個 trap beat 嗰個節奏感比較明顯啊，咁所以我哋都有安排揾，我覺得最啱比較啱嘅其實就係揾一個跳舞嘅，可能即係 exactly 就跳 condemn 嘅希維啦，我哋揾咗希維佢係跳 condemn 嘅，咁去做 MV 嘅即係。貫穿靈魂人物咯，咁呢首歌原本嘅創作嘅時候咧，其實佢嗰、那個中心思想並唔係由呢度出發嘅，但係去到過三年之後，其實我自己都有啲諗法啦。咁譬如喺首歌嘅 MV 上面，其實我係做一個本身係森林醒咗嘅人啦，係啦，我本身好似好好奇。但是我見到尤其是見到阿希維即係跳舞嗰個女仔，佢喺森林裡面好自如、好舒服咁去跳舞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其實我喺森林裡面並可以係迷失，但亦都可以係同時喺迷失嘅時間裡面，我可以 enjoy 喺呢一個環境裡面做我哋想做嘅嘢。咁其實係同而家我哋生活即係好密切嘅關係，就係、是、我、可能。呢、这個城市係一個森林，然後你點樣去喺呢個地方裏面生活居住，去每日去活好你嘅人生，係可以係可以好迷失，可以好多人好迷失，唔想活，但有啲人都可以同一個地方可以活得好精彩。咁我覺得 Lost in the Woods 呢、这個即係今年對我嘅意義就係你點樣去選擇喺呢個森林裏面。去唔好嘥自己嘅时间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呢一个 Lost in the Woods 将会系第一炮啫。头先大家听到已经准备咗好多，已经好期待，我觉得唔够时间讲，其实净系一只歌都唔够时间， 仲有机会嘛？佢哋作品推出， 又会有碟啦，跟住又有其他 concert 咁啊，之后等你哋系陆续咁啊推出，再上嚟再同我哋介绍。 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个 hashtag 咯， 咩啊？ 我唔讲啦，但 系自己 救命！ 今日就都系 Jimmy and Free 同埋呢啲人嘅。 Thank you。I don't want it, cause you don't want it, so I don't want it. Not wanna be gone. You don't want it, cause I don't want it.So you don't want it. I just wanna be gone. I just wanna be gone. And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ne. And I don't want it. I wish I knew it before. But both of us were not sure. And now you're already gone. just wanna be gone. I'm chased for nothing more. The sun is rising, but above the free lips ceiling. Living on the end to dark haze. Don't know what there is to today. The sun is craving, while my heart is crying. Give my baby everything. Living on the shores of Dallas. Love is my J1M Free featuring Lillian 嘅呢首 Lost in the Woods， 听日见。